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小蘑菇常宝坤在朝鲜战场牺牲以后，天津市成立了第一个民办公助的曲艺表演团体，天津市曲艺工作团。此后，天津陆续出现了专业曲艺表演团体。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详细说说天津市专业曲艺团体的成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天津市曲艺团说起来呢，它的成立还和小蘑菇常宝坤有着密切联系。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常宝坤的徒弟苏文茂怎么说。 他牺牲以后，天津市为了纪念他，那么才这个成立的天津市曲艺工作团，这是民办公助的。 天津市曲艺工作团是中共天津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在为常宝坤、程树堂二位烈士举行葬礼时，根据烈士的遗愿建立的民办公助团体，由常宝坤的父亲常连安出任团长。建团初期，演员主要有骆玉笙、常宝霆、高元军、赵佩茹、常连安、苏文茂、马三立、石慧茹等人。1953年6月，天津市曲艺工作团改为国营。1956年12月，天津市曲艺工作团与天津市广播曲艺团合并，定名为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曲艺团。下面我们就要说说天津市广播曲艺团。话说马三立从朝鲜战场归来以后，便加入了天津市广播曲艺团。 51年，我报名上朝鲜回来啊，我就入的国营了，我不是单干户了，不单干户了，就入的天津广播电台了。 1953年1月，刚刚成立的天津市广播曲艺团在红旗戏院举行了第一次公演。在红旗戏院的舞台上，马三立为观众奉献了不少优秀作品。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片段《写对子》。 我是清华， 我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我是清华大学。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皆要。 嘿啊，卖药的这位， 不是卖药，这是配句，配句啊， 药铺的伙计， 配句，这是配句，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句， 你不 衬句， 你对我不太了解。

横批？ 横批啊， 嗯， 横批是 嗯， 长寿健康。 这不挨着长寿健康， 哎，细长挺瘦，已经康了半拉了。 嗨，这么大的事， 哎，都康了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 你要写得好，给我写不错。 给你写个，那更行了 啊！ 给你再来个对子啊！ 哎，等等一等， 厅长， 你给我来个对子，我有题目。 什么题目？ 相声为题。 相声， 哎，俩字。 相声为题， 哎，上联带个相声， 相声， 下联带个生字， 可以，厅长上联啊， 哎，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下联，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你这，横批哥这吉祥话， 吉祥话， 我听着， 横批呀， 啊，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甭楼。 你在家？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啊， 不成， 你楼啊？ 我不住楼。 你不住，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平房 啊， 平安吉庆。你别伸手。平安吉庆。 不是，你不 我不住平房。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对。 你呀， 嗯， 你天天长屋子一坐， 啊，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你不在屋坐， 长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你院子，你这院子待着，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你哪儿？你不在院了？ 我不在院。 屋里呢？ 啊，哦，屋里满院春风。 你出去？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嘿，我哪儿待着？ 你得有个地方啊。 哎，当然有地儿啊。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我呀，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你在门缝上蹲着， 哎， 横批有了， 什么？ 随珠拱门。 哇！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写对子》。进入天津市广播曲艺团以后，马三立不再是相声表演的个体户了，他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让我们来听听马三立的儿子马志明怎么说。 就1953年。进了电台广播曲艺团，这个政府对他的那个些待遇也确实是最高了，什么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什么工会主席，一大堆，是吧？曲艺团副团长都是他的。他这个说新唱新的、改编段子呀的，我印象里他很少在家跟我们聊天。 当年的天津市广播曲艺团隶属于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除了在广播中播放曲艺节目外呢，还定期在剧场组织新节目的专场曲艺演出。当时许多著名演员，如相声演员郭荣启、朱向臣、快板演员李润杰、天津石调演员王玉宝、京韵大鼓演员小兰云等都加入了天津市广播曲艺团。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地都陆续成立了专业曲艺表演团体。 给你我的全部，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这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糊涂，红尘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我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尽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助。拥有够不够

这伙人呢就找到了尹寿山。其实啊，尹寿山哪会什么功夫啊，他在台上那都是嘴把式。就这么误打误撞被带到了焦厂子。那尹寿山到底能不能摔过焦王大老九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他和言笑如说的卖布头，之后呢再告诉您。 讲要好听的 什么 就是卖布头的。 哦，对于卖布头的你还有研究？ 这个布头 啊 天津布头是天津布头。 是 哪位啊？您常听天津吆喝， 怎么个味儿呢？这么个味儿。 是啊，什么？我叫您听听啊。 来来， 天津卖布头的。 哎， 天津味儿啊。 啊， 天津字儿。 天津味儿，天津字儿。 一枪枪算一块，准算的金王院是准财主的儿子，埋在家里做苦脸的我。 嘿， 帅帅帅，请下将您看看白菜。 哎，真这味儿！ 帅帅不为请侠，让您看看乖词儿。 行了行了， 这是这个 天津卖布头。 天津的，在过去卖布头的 啊， 分出 啊 生意买卖来。 生意怎么回事？ 生意 啊 整体买的家来，完全搅成八尺一块。 这八尺一块可当材料， 喷上水 啊 拿硬头往外运。 哦， 能运出五尺来 啊， 一丈三， 好吧， 裤褂一身， 哦， 大褂一件， 哎， 做出大褂一穿，又肥又大， 好， 一下水您再瞧， 还那样， 变坎肩了， 怎么变坎肩了？ 连袖子都抽回去了， 它都是运出来的吗？ 我要过这个 啊， 就是这个买卖。 买卖怎么回事？ 买卖啊，反是啊，沾溜就走。 哎，赚钱就得。 哎，赚钱就得。 这一块布赚个三百两万的。 哎，那算行了。 那 阵赶庙会最多。 哎， 我吆喝吆喝。 哎， 到嘴二十多年。 哎， 我吆这个白的。 白布。 白的怎么白？ 是啊。 啊，我吆您听听啊。 来来来，听着声。 哎，吆喝着买哎路吧。 对。 吆喝着买了吧， 啊， 吆喝着买了吧， 哎， 吆喝着买了吧，这是本事白呀， 哎，白的， 怎么怎么白呀？ 是啊， 为什么那么白呀？ 太白了， 怎么怎么白呀？ 嗯， 为什么那么白呀？ 我知道怎么怎么白呀，你他妈晒吆喝呀？ 不是大五福啊， 哎， 也不是双龙珠， 哎， 这本是上海的漂白大户啊， 漂白 啊，气死赵子龙啊， 对， 是不让小罗成啊， 哦， 虽见过小马超啊，压在雪白袍啊，那气死头上雪， 哦， 是不让二路双压在头号的杨北面儿啊， 太白了，嗯， 来了您家去 啊 封被单子你坐被里去吧， 对， 是金喜金山呀， 啊， 是金富金金带呀，是金拉金拽呀， 对， 他金灯又金踹呀， 怎么了这是？ 这被窝里有臭虫。挺好的被窝，你不盖，你踹它干嘛呀？这十年八年也盖不坏呀，那不提这种白呀， 哎， 这单提这种啊厚， 哎， 啊怎么怎么厚啊， 对， 是刮风不回头啊， 嗯， 啊下雨不回漏啊， 嗯， 是钢针扎不动啊， 对， 是锥子锥不透啊， 嗯， 是多快的剪子也绞不动啊， 这是布， 这是铁片，这是 铁片，铁片做不了啊， 那成衣铺做不了啊，就送给铁工厂，拿扎刀砸， 哎， 拿铆钉铆， 对， 拿电焊焊， 嗯， 做好穿出来又肥又大， 呵呵，马褂， 锅炉， 锅炉，有穿锅炉满街跑， 是有穿白马褂在马路溜达的，你看看， 对，白的不能做马褂， 这是白的， 哎， 白的过去吆喝青的， 青的， 青的不吆喝青， 哦， 吆喝黑。 黑的 滔滔不断二百来句， 哎， 这回你给我站着， 我给站着， 有这么几句话， 谁说啊？ 你说， 我说啊， 刘本， 刘本， 乔壮， 乔壮， 别让了， 别让了， 赔了， 赔了， 行吗？这几句话， 这都是我的话， 对了， 成 啊， 你甭管了， 这回啊， 刘本，乔壮， 哎，对， 别让了，赔了， 我这化好妆，看这个扇子不叫扇子， 那什么？ 这是尺啊， 钉子凉布 啊，不凉，这是样子货。 哦，反样 啊，样子货。 哎，好， 这回你给我站着点 儿。哎， 啊，如同这边有个人。 对， 注意这几句。 哦 啊， 留本， 留本， 少赚， 少赚， 别让了， 哎， 赔了， 行， 行了，你甭， 就这意思了啊， 这就得交火了。 好，摔这骨头，被领大家的眼光。 哦。 啊， 被大家的眼神都领到布上去了。 哎，对了， 这您注意这布， 就这布头一摔 啊， 起码少穿俩月。 怎么了？ 满摔劈了肉皮儿。啊， 对了，来。 哎，腰环买了吧？ 啊， 哎，不要那一桩，哎，又来这一桩了，这个桩桩 钱，别让了，赔了。 我倒霉就倒你这几句， 哪块 哪块就留本瞧赚了，我这价钱还没出来了， 哦，还没到时候了， 到价钱出你再说呀， 到了价钱 我让价钱了， 这万连旺是让 的，哎， 我再说留本瞧， 对了， 我知道， 哎， 我叫你沉住了气， 好嘞， 啊。好好卖的力气， 哎，腰环子买才六八， 哎， 他不要那一桩， 嗯， 哎，又来这一桩了，这个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哎， 他不要那一块儿， 嗯， 哎，又来这一块儿啊，他不要那一点儿， 哎， 又来这一点儿，那瞧着这个布啊，你看个什么色儿？是没有包痕，没有褶，是没有窟窿眼儿，啊，那是本事。事儿白呀， 嗯， 啊，这是一种青，这本是上海青，单是令布儿搭，那质地多么匀呐， 哎， 啊，质地多么细， 嗯， 啊，质地多么好， 哎， 啊，质地多么密， 嗯， 咱，啊，不提这种青啊， 啊， 要单提这种黑呀，它，啊，怎么这么黑呀， 啊， 是黑中透着亮，啊，亮中透着黑，它是黑又亮啊， 对， 它，啊，黑的像张飞呀， 啊， 是黑的像李逵呀，这唐朝的黑影得呀，啊，你说黑不黑呀？ 黑呀， 啊，那还没他黑呀。啊，压在烟熊罩啊， 啊， 郭梅子他每回是没有他累黑了这个包公子，扎马花是黑了村儿的，啊，你说黑不黑呀？ 黑， 你说黑不黑呀？ 又黑了， 啊，那还没他黑呀？ 还没 他 黑。 啊，压在青丝发 啊， 他好像胭脂眉呀，这火车一冒烟啊，啊，下了卖瓜子儿的嘛，撒了一大堆呀， 嗯， 啊，你说。黑不黑呀，啊，那还没他黑呀， 黑 啊，压在个地颤呐， 啊， 好像老煤灰呀， 啊， 你说黑不黑呀，那还没他黑呀， 啊， 东山送过炭， 哎， 西山采过煤呀， 哎，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等鬼呀，啊，哎，你说黑不黑呀， 黑， 啊，那还没他黑呀， 啊， 净说黑的也说不紧的，这黑的卖不上是白的家儿的， 哎， 要不提这种黑呀， 啊， 要敢提这种货， 哎， 啊，要买这种布啊， 是啊， 啊，不往远处说呀，啊，要往远处说，他还得坐火车，是花上几块多呀， 啊， 就在天津卫呀， 啊， 啊，你要不知道，咱取上一个销啊，够奔电车道，是买上一张票啊，坐车等一绕啊，来得观音号啊，叮啷当啷，拐弯抹角来到了， 到哪？ 啊，来到北道关呐， 啊， 啊，下了摩电车呀，啊，到了故意街呀，啊，一进西头啊， 啊， 简直往里走啊，啊，路南头一家人哪就蹲青龙啊，在门里边走啊，紧张跟关东都花都好啊，啊，再往东边走啊， 是 瑞福香啊，瑞林香啊，陈了鸡的宝鸡呀，啊，还有一家二十钱香一根的，到底哪块买呀？ 啊， 站在柜台外呀， 说 是点子名字叫啊， 哎， 是尖子眼的挑啊，大洋也得五毛六红啊， 五毛六一串， 没有五毛六啊。 啊， 你买不到我怎么宽呢，怎么厚啊，怎么晕呢，怎么细啊，怎么干呢，怎么里呀， 对， 他那位先生说 啊， 啊，价钱卖得大， 哎， 啊，你那知不知道是楼上楼下， 哎， 有电灯电话， 是 是不容坐车去呀， 啊， 坐在家里就问了家儿了， 对， 啊，出去你那想 啊， 啊， 别忘了点大漆，刻刻大漆点呐，啊，面大罗里转呐， 啊，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是 他我们门脸小 小、 嗯、啊，我们挑肥小啊、哎、啊，秃的知道、嗯、啊，不打手工钱呐、啊哎，光要本儿来，我不要庄上啦，还、啊、来到我的摊儿 啊, 啊，还要卖五毛六啊，下破了胆子不敢这么要啊， 怎么的？ 他怎么回的事儿 啊, 啊？ 啊，一个养的货、啊，一个养的布啊，一个养的价，谁也不买，打到边儿啊，小到眼儿啊，小门眼儿，还小四口眼的这个拎不透的碎布花儿啊， 对， 还来到我的摊儿 啊, 啊，多少钱一尺、啊？站稳了脚步，我掏一掏的尺寸，你听听价吧。 说， 这叫一大套啊！ 多少？ 一头为五尺，两头为一丈，三头一丈五啊，足够一丈六啊，算你一丈四啊。 怎么 了？找大尺寸发货价儿啊！啊，多少钱一尺？你给一亩八一尺啊？你合一合，你算一算，可是有本没本？ 对， 可是有赚没有赚啊？ 赔了。 一尺一亩八，十尺一块八，四十打四毛啊，四把三毛字儿，那叫。七毛二共合是两块五毛二啊，二分零二三不要了， 不要了， 肯定给两块五啊。 对了， 啊、心里别打鼓，啊、眼似关宝珠啊。 对， 他、啊、心里有算盘呢，搂搂本钱，你喝喝理儿吧。他那位先生说，他买不通的。 对， 你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你卷上算我要了。这阵要买还不买呀？ 怎么了？ 还有几句放心话呀？ 说， 他、啊、不买不要紧呐、啊 哎， 啊，不要不要紧呐、啊，只等拿。去瞧我只等拿去看杨线索包还管推拉在心里功夫 啊,、 哎、 啊还有三不怕、啊、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烤、哎、怎么洗它不叫晒呀不叫晒 出来 漂白 漂白呀、啊 哎，这不两块五啊！哎，那位先生说，他买不同儿大。 哎， 啊，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卷上，你算我要了。 要了。 这阵要买还不卖呀？他怎么回的事儿？ 可 外头省钱还得让啦。这不两块五啊！ 哎， 让去一毛钱呢。啊，您给两块四，这不两块四啊！啊，带上两毛钱。啊，您给两块二，这不两块二啊！啊，带上两块钱。啊，您给两块钱。那位先生说，买不同儿大，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那。管什么管要啊？这事要买还不买呀？ 他 怎么会的事儿？各位得省钱还得让啊！ 他 把他扔到家，他往外一推他、 嗯， 你少个一个字儿，少个一个蛋儿，少个一个蹦字儿，我不能卖呀！ 对 啊、他这不两个钱，我狠了狠了吧，我这么这么吧，啊，一蹬特蹬，哎，我这鞋开战了啊！ 老高， 哎，您给两块钱，打破了吧？肯定给一块九啊，您给两块八，啊，您给一块七，我这不一块七，哪位还不要啊？让两。我去两毛，您给一块三，这一块三的，让一毛，我去一毛，您给一块一，这一块一，让我去十五分，您给一块钱，这一块钱哪位还不要？狠了狠了八，糟了糟了八，让五毛，我去五毛，那您摆哪去？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讲尹寿山摔跤的故事。尹寿山心想，哎，事到临头也只能摔了。他大喝一声：“呆，认识你家尹爷吗？”大老九抬头一看，哟。这不是说相声的傻哥吗？这是唱的哪出啊？就见尹寿山往场子里一站，大老九，敢跟我较量较量吗？这时啊，就听见有人喊好，原来是那仨美国人和一群狗腿子。大老九一看就明白了，傻哥是被逼上梁山的，上前一抱拳：“您是哪一方高人？练过什么功夫？”这可是尹寿山的拿手活。他来了一大段大保镖的贯口，观众也纳闷了，怎么说相声的和摔跤的打起来了？这不成了武术相声了吗？说时迟那时快，尹寿山和大老九就交上手了，插拳绕步间，他低声说：“别不好意思，使劲摔。”俩人较量了几个回合后，大老九看时机差不多了，心想可别把我这傻哥累坏了，于是使了个绊，把尹寿山摔倒，但摔得很轻。就这样啊，尹寿山跟大老九共同把美国人给涮了。这时啊，尹寿山站起来还有理呢，他冲着仨美国兵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输吗？我还没吃饭呢，不信 我要是吃饱了准行。讲完了尹寿山摔跤的故事，咱们再来听一段尹寿山的儿子尹孝生说的相声《烙亭大鼓》，为他捧哏的是冯宝华先生。 相声啊 啊， 是曲艺当中的一个曲种。 不错， 曲艺包括的可太多了。 嚯、哦，包罗万象啊。 大类上曲艺分两类。 哦，哪两类呢？ 南方曲艺，北方曲艺。 哦，这是不假。 南方的曲艺啊， 嗯， 咱北方观众啊 啊， 大多数听不懂。 哦，是是 啊，你像 你说什么呢？ 南方这个弹词开篇。 哦，是是，嗯， 那东西可好听。 哦，弹词， 它就是都是南方话。 哦， 北方人呢不易听懂。 哦，接受不了。 我给您小两句啊。 可以啊，您小一小。 弹词开篇啊。 是是。嗯。 隆冬。 哦，隆冬。 黑龙接成南兵。 哦，寒露接成冰。 月色迷蒙啊。 哦，月色弥漫。 月冬魂啊。 哦，月断魂。 你阵阵的火风啊，都也怪 哦，一阵阵黑风透入骨， 咚咚的得骨，我的冷啊清啊， 嗯，好，行。是这个味儿， 弹词开篇。 哎，是是， 但咱们北方曲艺里没有这个曲种。 嗯、哦，对， 有怕呢，观众听不懂啊。 不错， 在北方曲艺里以大鼓为主。 哎，是是， 大鼓很多。 哦， 京韵梅花。 嗯， 烙亭，烙亭大鼓。 啊，对， 烙亭大鼓，有一位已故演员 啊， 叫王佩臣。 哦，又叫醋溜大鼓。 全国著名啊， 真不假。 烙亭大鼓一唱出来都这个味儿。 哦，您可以小两句。 我给您小两句啊。 对， 小家人没有事儿，两眼出了神儿。 哦，小哥 一个人啊。 嗯。 手托着我的香腮，牙咬着下嘴唇啊， 嗯呀，悠悠荡荡。 你听这个词句， 是是 特别形象 啊。牙 手托着香腮， 是 牙咬着下嘴唇。 哦，牙咬下嘴唇， 这是少女的习惯动作， 是吗？ 不知不觉的， 嗯， 就咬下嘴唇。 是， 你看，比如说跟男朋友约会 啊、 嗯，男朋友到点没来， 嗯，讨厌， 嗯，说九点钟见面 啊、 嗯，这都九点十分了， 呵， 还不来， 嗯， 说来不来，让我在这等着， 嗯， 可气， 嗯。哦， 咬上了。 哦，咬这下嘴唇。 哎， 他不需咬上嘴唇吗？ 不行，那不好看， 是吗？ 你不信了 啊，你来了， 讨厌。 嗯， 说九点钟见面。 嗯， 现在都九点十分了， 是是， 竟让我这等着。 嗯， 客气。 嗯，哟， 这模样， 这叫什么模样呢？ 不好看。 哦，还有手托着香腮。 对，手托着香腮。 什么叫香腮呢？ 香腮呀、 啊，啊， 就是腮帮子。 哦，说白了， 腮帮子一到人小家人那儿， 是是， 不叫腮帮子了 啊，叫 你叫香腮。 哦，到家人那儿叫香腮。 对了， 哎，要到我这儿呢， 到你这儿 啊， 那就不叫香腮了， 哎，叫 那叫头肉。 哎，去你的吧。 听完了尹孝生和冯宝华二位说的烙亭大鼓，我们本期百年孝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通过尹寿山先生摔跤这个故事啊， 我们能看到前辈相声艺人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的那份机智与幽默。最后为您带来一首孙悦的《心情不错》，主持人红酒，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一年总的说来高兴的事儿挺多，家人不错，朋友不错，自己也不错，看着日历总不忍心把最后一页翻过，因为要告别快乐的一年都有点舍不得。最后一页翻过，因为